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的8月12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3，处于中度拥堵级别。要提示您的是，东五环平房桥南侧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多车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对后车通行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天津河北各条高速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昌平8个社区今起解除封闭，海淀国兴家园小区今天开展第四轮核酸检测，预计19号解封。 天津武清区严把进京卡口，坚决筑牢首都疫情防控护城河。 河北石家庄超前防范疫情，筑牢社区安全线。 江苏南京一名护士核酸呈阳性，怀疑为护理患者时感染。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促进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相关实施方案出炉，在4个领域提出18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用现代技术复建传统外观，朴素无华新工体明年底亮相。 天津自贸试验区版图扩容，自贸创新联动增添发展新动能。 河北石家庄廊坊启动老旧小区更新改造，让城市成为百姓宜居宜业的乐园。 国际电讯，全美首例，加州要求教职工接种新冠疫苗或每周检测。 拉姆达变体仍在秘鲁占主导地位，当地第3波疫情或将于9月出现。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9集，任静，福利院老人们的贴心小棉袄。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京津冀新干线还是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据京津冀三地卫健委的消息显示，8月11号的0点到24点，京津冀三地没有新增本地确诊感染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市新增1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2例。 随着第四轮核酸检测结果陆续公布，从今天凌晨开始，北京昌平区、龙跃苑4区等8个社区解除封闭，居民凭出入证扫码测温后可以有序进出社区。社区将继续对居民实行7天健康监测。这些社区解除封闭后的具体情况如何？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进入社区，请您主动出示社区出入证。 上午10点多，在昌平区回龙观龙跃苑4区西南门外，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出人员进行查验。因疫情防控需要，7月28号以来，昌平区回龙观共有9个社区采取了封闭管理，政府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证了居民的正常生活。龙泽园街道龙跃苑4区社区党委书记马崇銮说：“ 都是自己下单，完了搁在外边，有保安用车来配送，一户一户送到家。我们的2158户居民呢，后期还有7天的健康监测，一栋楼拉一个群，健康监测二维码发至居民群里，让他们报体温，1天2次，保证居民呢不出京不出境。” 记者在社区门口看到，解除封闭后，居民们陆续出来取快递和外卖，大家心情也都比较平静。 每天大家自己在家里嘛，像外卖、快递这些的，都是慢慢的安排那个保安过来送。 解除封闭之后，您最想做的事儿都有哪些？ 出去先放松一下心情吧，因为还要上班，还要实行7天的健康检测嘛。 当然是想出去转转了。生活还是什么，我们都自己做饭。还有7天健康监测嘛，过了再说呗。 相关社区解除封闭后，将对进出小区的人员采取严格的查证、验码和登记措施。龙泽园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胜男介绍： 进入查证、测体温，然后没有证的后来回来或者居中隔离回来的，他们有证明，然后扫北京健康宝扫码登记，还需要查他的行程。 据了解，目前昌平区除了龙泽园街道、龙跃苑二区因为出现了境外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实施21天封控管理以外，其余8个社区将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恢复居民的正常生活。 北京市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因为出现了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8月2号的凌晨起实施了封控。今天小区开展了第4轮入户核酸检测工作，仅用了2个半小时，7栋居民楼1600多名居民就都完成了检测。小区初步计划在19号，也就是下周四的24点解封。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早晨8点，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里，物业工作人员张国军身穿防护服，和其他2个组员组成的3人小组正在入户核酸检测。刚刚检测了10分钟，张国军额头上就布满了豆大的汗珠，他手持着像 POS 机一样的仪器，有一些纸质二维码垂了下来。王景玉把这些设备的用法讲得一清二楚。 如果他之前有预约码，是手机没预约上，咱们就要出示身份证，在机器上扫一下，再拿核酸的条形码的这个机器再扫一下，信息传入到上面的系统，就知道一户做了多少个人，一个管里可以做5个人的核酸。第一次用到大概3到4个小时左右，现在在2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王春生是甘家口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副主任，同时也是国兴家园疫情防控点的点长，他早晨6点多就在现场协调指挥了。 一共是封了17组入户采集，每组人员通这个物业、保安、医疗人员组成。第4次核酸共检测了1600多人次，这次速度更快了一些，比前几次呢快了1个多小时。 除了核酸检测入户，国兴家园小区快递单量最高峰时每天6-7千单，最近稳定在3000多单。王景玉是这个小组的技术保障，也是甘家口街道进口社区的副主任。他已经住在国兴家园小区11天了，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儿。 平时3天1次的入户的核酸摸排工作，有送药的任务，送快递上门，最长的一次是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2点。 疫情防控人员的辛苦，居民都看在心里。 辛苦你们了， 非常感谢。 谢谢辛苦啊， 感谢社区的工作者们，小区的物业，他们非常辛苦，谢谢他们。 北京重点战区管委会今天公布，在北京6大火车站8月份第一次全面环境核酸采样中，所有结果都为阴性。据介绍，8月7号到8号，北京重点战区管委会组织专业核酸检测机构，共选取了北京6大火车站中旅客频繁接触的180个重点点位，包括地铁闸机、男女洗手间洗手池、扶梯把手、栏杆等，结果都为阴性。8月份，北京重点战区管委会增加了环境采样次数，共计划开展2次全面环境核酸采样工作。 天津市武清区与北京市通州区和河北省廊坊市相连，是京津冀3省市的交汇点，人员流动频繁。连日来，武清区在3个主要进京道路卡口设立了检查站，对往来的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严格交通枢纽的防疫措施落实，确保人员车辆的安全进出。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钊的报道。 您好，请您出一下健康码和行政码。 在武清区高村镇小周村道路口检查站，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勤人员正在严格对往来人员进行检查登记、测温消杀。小周村道路口连接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是附近2市村民往来必经之路，日均人流量达1000人以上。武清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勤人员王新明说，从8月4号起，执勤人员开始在这个路口检查进京车辆人员，从8月7号起禁止机动车通行。 机动车需要绕行103检查站和北京管理的王城路检查站，目前我们这个卡口只允许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需要检查健康码、行程码、疫苗接种、金盾，并逐一测温， 对发现健康码、接种码、行程码不全等不符合规定人员一律进行劝返。 在武清区大沙河公交枢纽站，五通901路公交车正在准备发车，司机正为乘客验码测温。五通901路途经河北省廊坊市仙河县，从那里可以换乘到达北京的长途客运车。为此，公交客运部门严格做好乘客测温和三码联验以及车辆消杀等。两位刚完成验码测温的乘客说， 不耽误时间，挺简便的，也为了咱本人的安全，也为了大家的安全， 各种防疫措施全挺到位，坐这个公交车很放心。 武清区交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永明表示，武清区将从严管控，进京卡口，牢牢守住武清入京防线，做到进京车辆和人员逢车必查、逢人必检，确保武清进京通道疫情风险零输入。 在大沙河公安检查站和高村镇的小周屯道路口检查站和董检路的卡口检查站三个进京道路卡口都配备了交通执法人员，咱们做到24小时的昼夜值守，同时持续的加强城际站、火车站、汽车站等场所的防疫工作的督导检查。 日前，天津市下发了关于加强商贸服务行业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大型连锁超市、菜市场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提出了具体要求。目前，这些地方落实防疫的情况如何？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管春雷就此进行了调查，来听报道。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南开区横江路菜市场，市场入口处设有专人值班，并配备了自动测温仪，摆放了专门的扩音器，一直播放着请顾客出示健康码和新冠疫苗接种码录音提示。 尊敬的顾客您好，为防控疫情的需要，请您进店时佩戴口罩，请您出示健康码。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华润、物美等几家大型超市，看到超市入口也都设置了扫码测温温馨提示牌，有专岗人员负责测量体温并检查口罩佩戴情况。相比菜市场而言，进入大型超市的绝大多数市民都会主动佩戴口罩出示两码查验。红旗农贸是天津市最大的综合性批发市场之一，承担着天津市25%的蔬菜、70%水果等农副产品的供应，防控任务重，难度高。记者在现场看到，批发市场入口处分别设置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两类入口，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入的车辆、人员逐一测温，查验天津健康码、新冠疫苗接种码。红旗农贸综合批发市场办公室主任方宏达介绍说， 我们投入增加了40个防控疫情的人员，每一天24小时轮班三个大口，专门有这个防控检测人员对来访我们市场的所有的经销商，包括这个采购商进行安全检测，消杀做到不留死角。 频繁查验给市场内的商户多多少少带来一些麻烦，但大家对于防疫工作的配合度较高。市场商户严化林介绍说， 对大伙都有好处，麻烦一点无所谓，你如果说市场有一个出问题的，我们都经营不了了。 为了压实疫情防控责任，最近天津市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小饭店、小理发、美容店、小旅店等七小行业以及零售药店的督查力度，通过明察暗访及时发现问题，并加快落实问题的整改。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在河东区，天津站周边区域有200多家七小商户，这个月区市场监管部门组织骨干力量联合相关部门对这一区域开展重点检查。为了督促基层检查人员落实监管责任，区市场监管局还开展督导，他们以市民身份进入商户，一旦发现问题，在区市场监管系统内对责任人进行通报问责。目前14家防疫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商户被责令关停。 前期因为我们一个所对商户监管不力，我们对所长进行了问责，对发现问题要有船局举一反三，通过暗访传导压力，更好的服务疫情防控的大局。 按照防疫要求，顾客到药店购药需要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工作人员对健康码、疫苗接种码进行查验，在药店购买退热、止咳、抗病毒以及抗菌素四类药品的顾客还需要实名登记，及时上报给区市场监管局。这两天各区市场监管部门成立检查组，对药店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暗访。从8月份以来，全市有12家药店因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严，负责人被约谈；有1家药店因为没有查验双码，被要求停业整顿10天。 经过整改，这家药店恢复营业，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回头看，药店专门设置了测温查码的岗位，还张贴了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信息。 之前我们工作确实有疏忽的地方，然后也认识到了这个错误，以后在防疫措施方面一定严格执行。 目前市市场监管委成立了三个督查组，还对各区市场监管局的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当前全国疫情呈现多点散发态势，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做好疫情防控社区是关键。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张娜走进河北省石家庄市天骄社区，看看那里的社区干部职工们是如何超前防范疫情，牢住社区安全线的。来听报道。 戴上口罩， 明白。 我打开绿码，我帮你扫一下，进来登记一下啊。 记者在省会石家庄盛世天骄小区门口看到，所有进入小区的居民都被要求佩戴口罩测温，非小区人员进入还需要出示健康码并进行登记。天骄社区党总支书记任立志告诉记者，本轮国内疫情反弹严重之后，其管辖的盛世天骄小区便加强了疫情防控措施。 24小时都要测温，外来人员呢都要登记姓名、身份证号，在这个时间段进去干嘛。原来小区面是两个人行的出入口，现在封掉了一个口，这样的话管得更严，一个人也不漏。 盛世天骄小区共有2800多户，近7000多名居民，是比较大的小区。记者采访中发现，小区门口的保安们要顶着烈日，每天要举测温枪近万次。社区党总支书记任立志也经常在小区内巡视，提示居民不要聚集，每天要走上万步。任书记说，这个小区的居民大多在事业单位工作，平时出差较多，因此扎实开展疫情防控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社区工作人员也丝毫不敢松懈。 如果是从高风险来的，实行了集中隔离14天；次密集呢，还有次次密集呢，实行的是居家隔离。按照规定，每天要监测他的体温。我们呢，给他们上门联系大夫做核酸。疫情呢，来的也很猛，我们也会用最大的力量做好社区的防疫，保护我们居民的安全。 昨天，河北省石家庄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关于科学佩戴口罩的倡议书，提示广大市民要时刻牢记佩戴口罩的口诀。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口诀如下：内外上下要分清，贴合盖住口鼻合，调整压紧金属条，及时定期换口罩。除了这个口诀之外呢，还要提示大家要根据出门的时长等情况备足口罩，养成随身携带口罩的良好习惯。 另外，倡议书还提示，当您发现身边人未戴口罩，为了说话方便，将口罩拉到下巴位置，或因天气炎热露出口鼻时，请及时提醒其科学规范戴好口罩。使用后的口罩不要随意丢弃，摘掉的口罩不要直接放在包里和兜里。健康人群使用后的口罩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处理。有发热、感冒、咳嗽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者使用后的口罩，应该放进垃圾袋封存处理，并立即洗手或消毒双手。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昨天，南京公卫医疗中心 ICU 病房的一名护士在例行核酸检测当中结果呈阳性。江苏省南京市在今天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情况发布会上通报，相关医院立即启动了封控措施，排查密接，对相关环境实施终末消毒。目前已经排查到的密接和相关场所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介绍，江苏省市疾控部门正在开展流调工作，将根据流调结果采取进一步措施。经初步调查，这名护士严格遵守了两点一线的驻地管理规定，从7月29号开始驻守医院。目前怀疑是在护理患者过程中发生了职业暴露，也就是在从事诊疗护理活动过程当中接触到了传染病病原体。 今天，江苏省扬州市也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从昨天的上午6点半开始，扬州市开展了主城区第六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截至今天上午8点，共采样检测了159.11万人，目前已检出阳性2例。 此外，据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昨天发布的通告显示，扬州市将设置6个重点管控区域，严防疫情扩散。区域内封控管理小区居民不得离开所在小区。为保证困难群众生活，扬州还对主城区5000户困难对象按照每户3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物资。 对比之前扬州市发布的封控管理小区每户每3到5天限一人外出采购的政策，这一次的通告提出，六个重点管控区域内的封闭管理小区居民严格执行足不出户，封控管理小区居民不得离开所在小区，严禁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出户。 再来关注河南郑州。郑州市新冠肺炎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8月11号0点到24点，郑州市新增确诊病例3例，均为集中隔离人员，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据了解，截至到昨天的24点，郑州市在8月10号启动的8类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已经基本结束，累计采样69万多人，检测67万多人。今天郑州市新增的3例确诊病例都是通过这一轮核酸检测检出的。为彻底排查潜在风险，郑州市在今天下午启动了第二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计划在明天基本完成检测。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从即日起，郑州市个体诊所暂停诊疗服务，没有设置发热门诊或发热哨点诊室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一律不得收治发热等与新冠肺炎相似症状的患者。发现发热等可疑症状患者，要落实首诊负责制，实施临时隔离管控措施，并立即向辖区疫情防控部门报告，由辖区疫情防控部门安排专车转送到发热门诊就诊。 同时，为减少人员跨市域流动，经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研究，即日起，离郑人员除需持有本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外，还需要提供其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社区开具的离郑证明。 昨晚，湖南省张家界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提出，即日起，除了中低风险区域的加油站、液化气经营点、车辆维修店、从事药品、医疗器械、消毒用品经营的药品零售企业和高风险区域的药品零售企业总部外，暂停张家市城区的超市、便利店、食杂店、米店、粮油店、水果店、餐饮店等市场主体的经营主体的实体门店的经营活动。 同时暂停加油站、药品零售企业等市场经营主体销售食品和生活用品的经营行为，列入保供的企业名单由市区商务主管部门确定，并在市区人民政府官网进行公开。保供一般采取网上采购、非见面采购和直接配送方式进行，团餐配送餐饮企业只开展配餐服务，不对外开门营业。 今天下午，浙江省宁波市召开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昨天宁波市疾控中心对无症状感染者的样本进行了基因组序的测定。测定的结果显示，这例输入的关联无症状感染者感染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据了解，在昨天上午，宁波舟山港码头发现了一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因公共卫生事件原因，从昨天下午开始，宁波机场取消了所有往返北京的航班。今天下午，铁路宁波站发布消息称，近14天内到过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未来来返宁波人员，也就是行程卡当中带有星号的，如果在铁路宁波站出站，需要第一时间前往宁波站南广场东侧的临时核酸检测采样点进行免费核酸检测。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平原地区的5个新城，包括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的新城及地区，将建设成为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据北京市发改委今天介绍，北京市关于促进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的实施方案正式印发，为下一步全面增强平原新城吸引力绘就路线图与施工图。 据了解，方案系统提出了4个领域、18个方面具体措施，其中在交通方面，方案坚持以公共交通为主导，加快完善中心城区与平原新城既有交通通道，打通京良路西段、马家铺西路南延等一批断点，加快推进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段、东北环线整体提升工程，逐步推动实现市郊铁路公交化运营。此外，推动平原新城轨道交通微中心建设，实现商业、商务、公共服务等公共功能用地面积占比达到30%。 在提升人居环境方面，方案提出每个平原新城至少建设一处成规模的城市森林公园。 目前正在推进建设廊垡城市森林公园、温榆河湿地公园一期等一系列的城市森林公园，下一步还将进一步推进澳北森林公园等公园的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一家市属国企总部大楼北投大厦项目今天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北投集团总部大楼。据了解，这座建筑以绿色三星、健康三星设计为目标，不仅美观还节能环保。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上午十点，北投大厦正式奠基竣工。项目位于行政办公区东侧，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西侧。大厦项目部负责人吴洪臣说，项目通过玻璃屋顶加小进深办公的设计，打造自然通风采光。 通过固定外遮阳加智能调节内遮阳的手段，能够有效地节约能源，因为人员密度相对较大，根据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检测值，实现最小风量的控制模式，调节室内的自然通风。 由于大厦所处位置用地相对紧张，外部没有太多空间进行绿化，因此大厦将采用内部多层次绿化方式解决。吴洪臣说，屋顶的空中花园不但美观，而且还节能环保。 由于绿植土壤具有优异的保温性和保水性，可以自然调节周边那种温度和湿度，降低楼宇的这种空调负荷。运行期间，屋顶花园可以实现雨水调蓄与利用，降低灌溉用水的这种需求，同时利用节水器具与高效的灌溉技术实现低碳的养护。 据了解，项目通过地源热泵、市政热水、冰蓄冷等复合型能源系统满足能源需求，比传统模式运行效率提高60%以上。北投集团副总经理高小强说， 我们预计北投大厦是明年7月份结构封顶，后年的7月份我们完成验收竣工。 没有雕梁画栋，没有华丽的装饰，简约的清水混凝土素颜模样致敬建筑传统与北京城市记忆。作为2023年亚洲杯开闭幕式和决赛的举办地，新工体将于2022年底全新亮相。据新工体施工方北京建工集团介绍，目前工体改造复建工程进展顺利，已经进入到地上主体结构的施工阶段。 提起北京工体，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能讲出一段自己的独家记忆。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的举办地，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圣火点燃的地方。2001年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开闭幕式场地，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没有门牌号的工体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程。 据了解，工体改造复建将坚持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设计理念。其中，传统外观是指改造后的工体将保持原主体椭圆形造型基本不变，保持外立面形式和比例基本不变，保持原有特色元素基本不变，恢复庄重典雅的建筑风格。 而现代场馆是指此次改造将按照国际一流专业足球场的标准，采用最新的看台板设计、罩棚构造技术、电视转播技术、音响声学技术等，通过提升看台坡度、加大座椅间隔，使观赛环境更为舒适。改造提升后，新工体的座位数将达到6.5万个。除此之外，改造后的工体还将与城市轨道交通无缝连接，横跨东西的地铁3号线和贯通南北的地铁17号线均可抵达新工体。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制造业增加值增加了22.6%，这其中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的趋势越发明显。据了解，天津通过瞄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打通产业链，引入龙头企业，构建良性的产业结构，为全市工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董朗的报道。 近年来，天津依托原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高端装备产业，聚集了一批像新松、博迈科、新港船舶等行业龙头企业，所对应的智能装备、海工装备、航空航天产业链条也在逐步完善。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一级巡视员楚丽萍说， 上半年呢，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增速达到了23.2%，形成了装备制造业的增长快于制造业的增长，而制造业的增长又快于全市规章工业的增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呢，是达到了43.6%。我市制造业现在啊，不论是在速度上、质量上，还有发展后劲上，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大力发展高端装备产业，是天津落实制造业立市、打造制造强势的重要抓手之一。 市工信局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孙红雷表示，将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引入龙头企业等方面入手，不断壮大产业规模，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着眼于提升集群的整体的创新能力，梳理产业链和这个集群的关键技术短板，引导集群的企业呢参与这个接榜挂帅，来努力的啊增强咱们自主创新、原始创新能力，抓龙头企业，抓优质企业的梯次培育，构建呢以这个领航企业啊为引领，以单项冠军呢为支撑，专精特新的企业呢这个跟进跃升的这么一个格局，壮大了咱们现在制造业集群的实力和底盘。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天津自贸试验区设立六年来，已经累计实施487项制度创新措施，38项试点经验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在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滨海高新区中心生态城联动创新区挂牌成立。创新区将在更大范围统筹更多资源，为国家试制度探索系统集中、综合配套的复制推广模式，并为申请自贸试验区扩区奠定基础。详细情况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天津自贸试验区设立六年来，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基本完成国家赋予的各项改革任务。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尹晓峰说， 2020年啊，自贸试验区用占全市1%的面积，创造了占全市14.76%的税收，46.3%的实际利用外资和近1/3的外贸进出口额。今年以来，自贸试验区内企业主体数量快速上升，截止上半年，自贸区新增市场主体6707户，同比增长34.9%。 放眼国际，自贸试验区建设正面临新的挑战，以 RCEP、中欧 CAI 等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分销网络加速收缩重构，在国内，我国自贸试验区达到21个，个性化、差异化发展将成为发展趋势。为此，天津自贸试验区积极筹备扩区，在滨海高新区中心生态城推动建设联动创新区。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高新区将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结合，着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加快建设中国信创股、细胞股，打造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滨海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永生介绍说， 通过在中保区内建立保税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叠加自贸试验区、中保区、自创区优势，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保税研发、保税维修、保税检测等保税加业务模式，实现区内外联动，降低企业生产研发成本，提高通关效率，搭建知识产权国际化平台。 中心生态城联动创新区将发挥好中心合作优势，重点面向东盟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金融。中心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杨勇说， 加快建设国际化的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打造数据交易的生态系统，支持新加坡等境外国家及地区的医疗团体及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来生态城执业。 不仅新建项目需要符合当下的城市规划和要求，老旧小区也应该跟上城市发展的脚步。目前，河北石家庄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工程，不少小区实现了旧貌换新颜。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冠华的报道。 这些天，省会石家庄的街头巷尾正在完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形计。在建明小学的西侧，有一条长度不足200米的小街道，建明小学西街。一走进这条小街，一股浓浓的中国风扑面而来。 白色墙头上是徽派风格的马头瓦，墙壁上展开了一幅幅唯美的水墨画卷，既有春江花月夜的隽永，独钓寒江雪的凛然之气，也能在春风合唱、山高水长的意境中感受到诗和远方。建明小学西街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自建成后一直使用至今，期间没有进行过大范围的改造提升。在附近居民的记忆中，这条小街以前是这样的， 坑坑洼洼的，每次下了雨积水好几天好几天都下不去，现在你看这个路也平了，边上这个绿化也搞起来了，现在真是走到这儿整个人的心情舒畅，恨不得多拍几张照片发一发朋友圈啊什么的，这太高兴了。 随着石家庄市四大乱建、违章建筑专项整治行动的深入开展，一大批小街巷旧貌换新颜，一条条特色小街巷成了人们争相打卡的网红地。今年，石家庄还将完成645个老旧小区改造、15家便民市场改扩建等10件惠民实事，促进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 除了石家庄，河北廊坊广阳区也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除了更新小区的设施之外，当地还为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搭建了平台，实现了老旧小区软硬件同步提升。我们继续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冠华的报道。 眼下，廊坊广阳区的老旧小区改造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包括内外墙粉刷、屋面防水改造、道路修缮、与物管网改造等等，主要着眼于安全问题、居住功能、环境治理三方面。廊坊市广阳区住建局旧改办主任霍艳松介绍，今年广阳区计划投资改造老旧小区24个，改造后近3000户居民将享受到更加舒适便捷的生活居住环境。 2021年的广阳区老旧小区改造预计10月底完工。 老旧小区改造三分建七分管，对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广阳区新增智慧物业的科技手段，引入优质物业服务企业，搭建无物业小区管理平台，统一指挥和监管300多个没有物业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实现街区级的资源共享。廊坊市广阳区物业智能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季立雄： 采取片区内统一调度的方式，发现问题呢能够及时处理。后期呢，我们继续结合智慧物业管理平台，线上线下协调管理，积极响应居民需求，为居民提供全面、周详、稳妥、及时、合理的服务。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本周六，也就是8月14号，就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了。从今年的7月7号开始，北京全市的婚姻登记机关推出了工作日及周六延时服务，其中周六的工作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1点，且只办理预约登记。临近七夕，婚姻登记预约也日渐升温。据了解，七夕当天，东城、海淀等区的婚姻登记处目前已经约满。 对于已经成功预约的新人们来说，能够在七夕当天领证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不过，七夕遇上疫情的侵袭，民政部门提醒，市民办理登记需要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人员聚集。据了解，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北京市各婚姻登记机构纷纷出台措施，强化群众疫情防护意识。在海淀区，婚登机构通过区短信平台为预约登记的市民发送疫情防控提示短信，告知当天办事人数以及相应的防护要求和办事流程，在引导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提高群众的办事成功率，避免二次办事带来疫情的风险。 另据海淀区婚姻登记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做好疫情防控，登记处暂停了上门服务、现场宣誓、颁证服务等非定非法定程序的服务事项。但是为了满足当事人颁证的愿望，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的同时，登记处还通过开设线上云颁证小程序、在线婚姻辅导等方式满足群众服务的需求。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七夕是传说中牛郎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日子，那么如何在夜空中寻找这对情比金坚、忠贞不渝的夫妻呢？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进入八月后，如果天气晴好，人们只要避开强烈灯光干扰，一入夜就能在头顶看到由3颗亮闪闪的星星组成的一个大直角三角形，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夏季大三角。而组成大三角的3位主角分别是天琴座的织女星、天鹰座的牛郎星和天鹅座的天津四。 据了解，夏季大三角最南端的顶点就是牛郎星，它与织女星隔着银河相望。虽然牛郎和织女的故事非常动人，但是古代正统的天文史书当中这个名字从没有出现过，它的正式名字叫做河谷二。 牛郎星的两旁各有一颗小星，分别为河谷一和河谷三，相传呢是牛郎和织女的一双儿女。这三颗星排成一条直线，民间也俗称它们为扁担星。据修立鹏介绍，只要天气晴好，仰头就是很容易找到这三颗亮星，即便是在都市中耀眼的霓虹灯也不能够掩盖它们的光芒。观测的条件比较好的环境下，还可以看到这个大三角中横穿而过的璀璨银河。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从昨天开始，河北石家庄在道路通行压力小、停车位需求量大的老旧小区和居民小区周边地段，推出了第一批十个停车场、757个停车泊位，夜间免费向市民开放。据石家庄市停车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停车位将在白天时段收取停车费，夜间时段免费开放。后续停车办还将继续深挖资源，增加停车供给，继续推进规范停车管理，适时发布多波次各项便民利民举措。 在闷热的天气里，在室外忙碌工作的人感到口渴的时候，如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接到一杯纯净水来饮用，这一定是一种幸福的感受。如今这样的方式已经在河北石家庄逐步实现了。昨天，来自石家庄市多个拥有众多临街门店的商家，先后从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相关负责人手中领取到了一个名为爱心商家的牌子，将同时启动爱心水站公益项目。 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市已经有156个药房门店设置了爱心水站。随后的时间里，爱心水站将在多个药房、房产中介等共计850多家门店相继落地。届时，凡是需要饮水的户外工作人员都可以自带水杯到门店任意接水饮用。 临近周末，家里的神兽还没有归笼，不少家长又要考虑去哪儿带孩子们放松一下。疫情再度反复的背景下，京郊的一些景美人少、适合自驾露营的场地就成为了亲子家庭的首选。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一起来了解一下延庆的野鸭湖。 北京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官厅水库上游，由滩涂、河流、库塘、沼泽组成。景区总面积 283.4 公顷，位于北京市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是北京市唯一的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也是国际鸟类迁徙的中转驿站。每年的迁徙季节，众多鸟类在此停歇，雁鸭种类数量最多，野鸭湖也由此得名。野鸭湖湿地平缓，湖面如镜，几乎听不到流水的声音，跟城市里汽车人群的喧哗形成一种鲜明对比，适合大家放松身心。野鸭湖湿地鸟类总共达到348种，约占北京地区湿地鸟类总数的90%。良好的生态环境加之游客文明旅游程度的提升，出现了人来鸟不惊的和谐生态画面。景区内游览路线呈环形，荷花池、木栈道、野鸭群等游览资源丰富。工作人员李佩奇介绍， 景区内的木栈道全长近5000米，可以通往景区大部分区域。如果您感觉步行费体力，那也可以选择骑行游览。家庭型的休闲自行车、双人电动车以及观光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可以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此外呢，乘坐小型游船到湖中揽胜几乎也成为游客进园的必修打卡项目。 疫情防控期间，野鸭湖景区严格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统一部署，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按照单日最大承载量60%限流开放，即每天13200人。近期野鸭湖湿地公园客流量保持在1000人左右，上周六单日入园人次在2500人左右。建议市民朋友提前通过微信公众号长城内外八达岭长城预约门票，成人票价50，60岁以上老人及6岁以下儿童免票，预约成功后再前往景区刷身份证就可直接入园。 今晚8点半，北京国安将与长春亚泰展开中超联赛第14轮争夺，这是本阶段中超的倒数第2轮比赛。目前北京国安所在的苏州赛区中排名前4的球队依次是上海海港、长春亚泰、上海申花和河北队。北京国安目前以1分的差距排在赛区的第5位，想要跻身赛区前4，在下一阶段进入争冠组。今晚北京国安至少要在豪取3连胜的长春亚泰身上拿到1分。 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的1点21分，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的粉丝数量突破了100万。为了感谢广大网友和听众的支持，京津冀之声紧急设计了一款纪念海报，并将举办回馈抽奖活动。从今晚的8点开始，大家就可以在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当中参与抽奖活动。 在今晚8点到10点期间，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将开启2轮抽奖，有兴趣参与的朋友可以在此期间进行转发加评论。 两轮抽奖共将产生20位幸运网友，并获赠50只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以及价值400多元的北京鱿鱼联盟密室逃脱单人门票一张。除此之外，参与今晚8点到9点期间举行的第一轮抽奖活动的网友们，还有可能获得猫王原子唱机一台，大家赶快参与起来。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京津冀之声和我们官方微博的关注和支持。关注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美国加州州长纽瑟姆11号宣布，加州将强制要求公立和私立学校所有教职工接种新冠疫苗，或每周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这是美国第一个做出这一强制要求的州。有人认为，这项规定的出台或许与纽瑟姆即将面临的罢免选举有关。 美国各类院校8月起陆续开学，校园作为人流量大的大型公共场所，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美联社11号援引纽瑟姆的话报道，上述规定是保证学校开课、解决家长首要顾虑的可靠方式。加州州长办公室发言人马蒂尔介绍，各学校需于10月15号前完全落实这项规定，以便校方有时间登记教职工接种情况，以安排病毒检测事宜。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也就是 CDC, 在当地时间的11号发表声明说，因为出现相当多孕期妇女患新冠重症的病例， CDC 敦促所有的孕妇接种新冠疫苗。CDC 表示，孕妇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出现严重病症及流产等风险加剧。数据显示，目前孕妇群体当中疫苗接种率低下，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的人数仅占比 23%, 远低于总人口 59.1% 的比例。 纽约证券交易所11号宣布，自9月13号起，场内交易员进入交易大厅将需要完全接种新冠疫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当天纽交所首席运营官布劳格兰德向员工发邮件称，鉴于公共卫生情况正发生变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均更新了防疫指引，特此通知所有交易大厅工作人员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否则从9月13号起将无法正常工作。 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加速传播，近期美国多家大型企业都推迟了员工重返办公室的计划。此外，包括沃尔玛、谷歌、美联航在内的10多家企业已经宣布，要求部分或全部员工接种新冠疫苗。作为美国最大的股票交易所，纽交所的最新举措无疑遵循了这美国企业界的防疫趋势。 德国下萨克森州地方政府10号说，由于部分新冠疫苗可能遭调包，8600人或重新接种。或需要重新接种疫苗。该州弗里斯兰地区政府当天说，将联系3月5号到4月20号在当地一个红十字会接种中心接种疫苗的约8600人安排重新接种。这个接种点的一名护士4月下旬承认，用生理盐水代替新冠疫苗为接种者注射。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名护士不止一次这样违规操作。 德国卫生部门官员说，注射生理盐水不会对人体构成危害，不过涉事的护士的做法不利于防疫，因为受影响的接种者年龄均超过了70岁，属于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 据秘鲁公研报11号报道，秘鲁卫生部国家卫生研究所分析了2021年1月到8月期间从新冠肺炎患者身上采集的3804份样本，确定拉姆达变体仍是秘鲁最主要的变异病毒。卫生部长塞瓦略斯估计，秘鲁第三波疫情将在9月最后一周发生，这一次破坏性较小，因为更多的人将已经接受了新冠疫苗。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批评美国在阿富汗留下烂摊子走人，却让巴基斯坦帮着收拾。路透社报道，美国一直敦促巴基斯坦运用其影响力促成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达成和平协议。 伊姆兰汗还说，巴基斯坦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立场，美军撤出阿富汗后不会允许美军在巴基斯坦设立基地。美军5月开始撤离阿富汗，定于8月底前结束在阿境内军事任务。随着美军撤出，塔利班发动猛烈攻势，阿富汗安全局势紧张。媒体先前报道，美国寻求在完成撤军后在阿富汗的邻国设立军事基地。 据中央社报道，当地时间的11号，一艘巴拿马籍货船在日本青森县八户港附近出礁。虽然货船稍后自行离礁，但是船身出现裂缝并断成了两截，漏油在海面上绵延5.1公里。船上有21名船员已经全数救起。

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